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分五期嘅，咁就一个月一次。听到钟女士， 我一个月都买唔到1000蚊餸，因为疫情时候我都好少出去食嘢。 听到陈女士， 每个月买埋米啊，买埋油啊，都系700多蚊。咁但系一个月用唔晒咧，就唔可以带落下个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消费券咧，而家就话5000蚊分五期去发放，都有唔少嘅讨论啦。都有冇得微调咧？嚟紧会唔会真系未必分五期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微调嘅空间系有嘅。微调喺边啲地方咧？我哋再商量。市民亦都有啲提到咧，金额系一次过俾落去好大，怕过分益咗大商户。对于啲细商户嚟讲咧，如果能够细水长流啲，咁仲好咁。咁所以中间都要有个平衡。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埋外面真细杰，我有啲云浪，我想做。 咪住啊，瑞文，顶埋佢。事关我哋喺外展训练学校嘅帆船智丰号上面就到噶啦。讲埋俾你听啦，今个星期我仲请嚟咗外展训练学校嘅前教练黄伟健，分享点样喺船上面监测海上天气。 而我就请嚟低碳上创方嘅庄陈友，倾下乜嘢系绿色复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咁咧今日咧我哋讲嘅咧就系纪念啊达哥万达，因为佢啱上个星期就离世。咁啊，今晚我哋个话题咧就叫绿叶王吴万达。咁我对面嘅嘉宾咧，咁啊最有资格同我一齐讲呢个话题啦，因为我自己其实认识吴万达咧就系透过电影嘅啫，即系 as a person， 即系面对面咁认识咧系唔认识嘅。咁今晚呢个嘉宾咧就好有资格同我一齐讲，因为佢肯定系认识吴万达识达哥嘅陈陶安。 系，hello， William 你好。 陈陶安当然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即系佢系影视啊、播音啊各方面嘅咧嘅一个最资深嘅一个朋友。 好，唔敢当，唔敢当。今日好多谢广东广西。好多谢 William， 你即系有机会同我一起分享。 系啦，我都觉得好开心啊！第一次我哋咁样对住喺度喺电台做节目嘅，透过空气吓， 非常之开心。 系咁咧就我哋咧就跟住即系我哋同你之间嗱，主要系你同我讲啦，即系你话俾我听，都我话俾你听。 好啊，好，一齐分享。 即系我哋大家 chat 有关达哥嘅各方面嘅事迹之前咧，咁样我哋先嚟一段咧 Simon， 咁咧就香港电台嘅 Simon 嚟嘅。是2015年5月3日的一台的节目《电视风云半世纪》吴万达的专访片段。现在我们有一个短短的片段是 recall 他曾经讲过的话的。我们先来这个片段。 当时呢我呢就叫做有小聪明。在训练班里面呢就很早呢就已经是叫做醒目仔。 咁啊，識走位啊，成咧就成績都唔錯， 好似第五名畢業嘅喎，你 係啊，叫做啦，叫做嚇，咁、以為自己好了不起，嗰陣時就輕佻啦。呢樣要提醒大家，人生裏邊咧就千祈千祈咧，就唔好自我膨脹同輕佻，因為我出嚟嗰時咧好順利，喺訓練班裏邊一出嚟同盧海鵬兩個咧，當其時就好多嘢做，雖然係可能係 KTV 嘅啫。但是不停地有嘢做，我哋當時的合約咧，一年是要120个 show， 每一個 show 咧係半個鐘頭，即係一個月要10个。但是我同盧海鵬咧，每年都超過一倍嘅，最少都240个 show， 因為我同盧海鵬咧不停地有導演委我哋去做，冇導演我哋自己亦都要求去做，跑龍套也好 ，KTV 也好，有對白也好，冇對白也好，爭取經驗，不停地去做，跟住第二年咧。咁就汪琦見到我哋喺電視台有好多好有表現啦，我同阿彭，於是就要求我哋加入《歡樂今宵》。喺《歡樂今宵》當其時咧，就台柱就梁醒波啊、肥姐啊、 杜平啊 ， 有冇掃街帽啊？嗰時有冇掃街帽？ 有啦，掃街帽啊，琴姐 係 阿炳哥。哇！呢啲全部都系老前辈嚟噶嘛，哇！全部都系大老官嚟噶嘛。我同阿彭直情两个，喂，我哋啲新人真系好惊，而且系 live 嘅，现场转播嘅，惊讲错嘢，惊经验唔够，所以就战战兢兢咁，每日咧就晏昼准时2点钟开会，然后就直到夜晚黑11点。都唔走噶啦， 翻翻嚟啦吓， 翻翻嚟啦。 嗱，虽然好短嘅两分钟啊，听阿达哥咧讲嘢咧。其实2015年咧，佢应该大红大紫啦，系咪？咁咧，但系佢咧，我从来未听过佢讲嘢咧系咁正经嘅，因为喺电影入边，佢永远唔会系咁样讲嘢法嘅。 系啊，嗱，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永远好有信心嘅，佢好清楚自己要讲嘅系乜嘢嘢，即系我哋俗语吓，叫做我知定。佢好知道，即系做任何嘅訪問嘅時候咧，佢交啲乜嘢嘢出嚟。正話我聽少少嘅片段啦，佢講到訓練班係咪？咁今日能夠喺呢度分享阿達哥嘅生前嘅點滴咧，我都同訓練班有啲同學，亦都係我啲好朋友咧，就同佢哋傾過偈嘅。咁其中有一位咧，就係伍潤泉先生。咁吳潤泉呢亦都係佢哋同期嘅訓練班嘅同學，咁佢好快脆呢就係、是、做咗幕後，做咗導演同監製。咁我同佢傾偈嘅時候，我話泉哥，咁你同阿達哥嘅相處係點呀？咁樣佢話哦，好犀利。咁我扮阿吳潤泉啦，我佢係帶我哋去探險呀。咁我話探乜嘢險呢？佢帶阿吳潤泉啦，其他啲同學仔咧就落去九龍城探險， 九龍城寨 係啦，冇錯啦。探險嘅意思就唔係話即係上山啊、下海啊，就 是、入去九龍城寨，入城寨 係啦，要入九龍城寨。當其時嘅九龍城寨咧，大家都知係三不管嘅，咁有即係有好多即係成人嘅活動啦，咁有一啲不同嘅嘢食咧都喺度，就帶呢班同學仔咧。去九龙城寨玩，去见识一下。咁佢话：系啊，你哋吓、啊、要派啊嘛，要知道一下吓、啊外面个世界系点嘅， 贴地 系啦。佢好可爱嘅。咁当我听到呢、這個，听到佢话去探险去九龙城寨嘅时候，我自己有个谂法就系话：阿达哥点解会去拣去九龙城寨，而唔系去其他嘅咧？呢、這个系可能。同佢嗰個 upbringing 或者係同佢嗰個童年嘅長大接觸嘅朋友咧，係比較係草根啲， 係 咁，所以佢有好多呢啲咁，佢覺得係驚喜嘅活動。 即係嗰個係一個最 fascinating 嘅地方， 係啦，係 啦，所有即係各種即係民間嘅風景咧，都可以見得到。 係啦，真係真係民間嘅風景，同埋你同埋阿 William， 你有冇感覺到阿達哥係一個好貼地嘅一個演員啊？ 係啦，冇錯嗱。 但係咧，佢貼地還貼地嚇、 嗯。 我哋成日喺銀幕上見佢咧，即係古靈精怪、爛爛搭搭啊咁係啦。但係咧，頭先聽嗰個 Simon 雖然兩分鐘咧，你見到咧，其實佢嚴肅嗰邊嘅、 嗯， 淡定嚴肅嗰邊，唔係平時嗰啲哇，即係好你一見到佢就笑嗰啲，唔係嗰種。咁頭先好似你咪後同我都講過啦，其實咧。佢個劇本係寫滿曬嘢㗎，咁樣 係啦，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咩咁樣，即係我都覺得好神奇咯、哦。原來佢係咁嘅人嚟嘅嚇。 係啊，佢係一個好緊要， 好勤力， 好、就是、勤力。佢已係即係永遠都係準備得好足嘅。我咧就喺 TVB 工作嘅時候，我接觸嘅即係話劇嘅部分咧唔多，都係兩年零兩年拍嘅，我好有限。但我有一個好深刻嘅體會咧，就係、是。劇本咧就係、是、演員嘅架撐， 嗯， 即係你唔珍惜你嗰個架撐咧，就弊家咧喎。咩叫做唔珍惜咧？有啲演員咧入廠嘅時候咧係唔見咗劇本嘅，係俾咗你嘅，就問 PA 啊有冇劇本多啊，俾本我啦。咁有啲咧就嗰本劇本咧就攞錯咗，今集應該要拍，佢又攞咗早兩日或者未拍劇本翻工，即係劇本就係佢個架撐嚟。原來佢哋都唔珍惜，但係個就唔係啦。第一個就喺佢嘅劇本嗰度，每一頁也好，面圖也好咧，佢都用曬寫好曬，有啲備註啊，有啲乜嘢聯繫啊，好清楚嘅。嗱，當然佢寫到花啲花碌，外人睇唔到，但係佢一睇佢就明白。所以劇本喺佢嗰種 邊一場戲應該點樣 present 啊，點演繹咧？佢老咗曬腹稿啦，已經 有佢有曬腹稿，佢有曬腹稿。咁啊有陣時即係佢即係同啲其他後輩啲啦嘅演員咧就分享啦。劇本咧唔只係你個架撐，亦都係你謀生嘅工具。你唔尊重你。谋生嘅工具，你点即系我讲俗话啦吓，你点捞啊咁样？咁有好多人话，我睇剧本，我 highlight 咗我陈同安嘅对白，咁咪拉 highlight 晒咪得咯？即系我熟晒我要讲嘅嘢，佢唔系，佢系每一句对白，佢都抡，佢都要好清楚。 其他人讲咩，佢都抡埋。 系啊，咁啊，有一次我哋大家又再即系闲聊啦。咁我话你边有咁多精神去睇咁多剧本啊？喂，人哋俾钱你翻工噶，咩叫做冇精神啊？要读书噶，你读完书你先系有学位啦。我哋做演员系咪要读好晒剧本先至得咧？ 嗯， 有啲朋友就话，我熟咗我 part， 咁我睇下少少你个 part 已经够啦。佢话梗唔得啦。如果導演突然之間要改嘢，你都唔知道對方改成點，咁你係咪會令到即係幕後嘅人好欣賞同埋好愛一啲咁有準備嘅演員 咧？安心， 安心， 因為有佢做嘢咧，佢哋就好安心啦。 好安心， 係啦，唔怕中間會即係出亂啦。 係啊，咁即係從一個劇本。佢嘅尊重同埋佢嘅保護咧，你睇得到演員咁依家我較少接觸電視台嘅藝員啦，亦都冇同佢哋工作。咁但係外面嘅電影嘅演員，我哋都有工作嗰時候，都同佢哋一齊，都係嘅。我用俗話啦，好唔好？即係真係出得嚟撈，出得嚟行嘅演員係好珍惜。你唔好喐我啲嘢。咁有啲冇咯，佢諗住嚟 hea 兩日啦，賺一筆錢走乜，到時導演教佢講乜，佢就講乜啦，係冇靈魂。佢亦都有講過咧，就係、是、做演員咧係要有靈魂。嗱，佢講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會覺得，咦？你係咩料啊？咩你咩講你有靈魂咧？即係好似話，即係好似一個教授，好似教學生咁，但係你又唔係教授。佢個用意就係話，當你理解了解咗個角色要表達之外，你可唔可以揾一啲新嘅方法去演繹？ 嗯， 即係例如你做一個老人痴呆嘅，即係你唔使一定係手騰腳震嘅，你可以用個眼神，可以用你個説話嘅速度去表達你患咗呢個病。咁我話喂阿大哥，你咁多理論嘅，你不如你去教書啦。我有一次我真係咁同你傾閒偈咁講，唉，我哋呢啲草根嘅 真係冇乜人揾我哋去演講嘅。其實有好多大專院校也好，表演學院也好，其實揾我哋呢啲咁資深嘅演員咧，去講下好好多，好過怎麼讀嗰啲。即係 理論 ，theory 啊，佢講啊，佢嗰啲 theory 啊 ，theory 係啦， 理論啊， 就係咯。 嗱，我咧就覺得咧，即係我睇佢嘅戲咧，如果你問我邊一套啊定點啊咁咧，其實唔容易講嘅，因為咧佢個演繹嘅方式咧其實好多元化嘅，但係即係我點解叫佢綠葉王咧？即係唔論佢嘅點樣嘅多元化點變化咧，其實咧佢始終咧就將佢嘅主角擺喺前邊。佢喺旁边咧，佢一路喺度转，一路喺度转都好啦。无论如何咧，系俾即系佢，即系佢当然出色啦。佢个人，但系咧，佢 so often 咧，佢系将佢面前嘅主角，当然星爷最犀利、最多啦。咁亦都即系华仔亦都好多啦，咁都拍好多戏。即系佢永远都将佢哋咧系捧喺中心，大家都望到佢哋。但系咧，好犀利嘅地方咧，我哋唔会疏忽佢嘅。 系喎， 系啦，好似头先佢讲话啊，欢乐今宵咁啊，咁咧有个名佢漏咗讲， 系 郑君绵， 系 郑君绵咧，我哋细佬哥嘅时候喺欢乐今宵咧， 系 曾经系最初无线嗰时讲系最受欢迎艺员奖， 系啊，嗰时系 EYT 吓， 连续两年都系棉叔拎，大家都以为系波叔拎，唔系棉叔拎， 系咯， 吓咁咧佢咧就系嗱，从来冇一套电影咧郑君绵咧系做第一男主角， 冇错， 但咧佢一出嚟咧。佢永遠係搶得好犀利嘅，所有即係佢成個角色啊，各方面咧，即係我記得一套粵語長片好好睇嘅《標準丈夫》，咁啊主角就張英才同林鳳，咁咧就係第一、第二男主角咧就鄭君綿，第二女主角就李香琴。其實嗰一套戲咧，我覺得就主要係佢兩個先就主角嚟嘅，即係佢兩個，即係當然佢哋完全即係。落世一三百份功力去拍呢套戏啦，咁林凤张英才，哇，佢拍咩戏都系主角噶啦，都系，咁都系做富家少爷、富家小姐噶啦，一定系咁噶啦，永远都，咁然后佢两个咧就做晒所有嘅，哇，扭中六任啊，但系好好睇嘅，即系最近即系唔系好耐之前咧，因为特登因为阿琴姐唔喺度咧，我就插翻呢套戏嚟睇，就发觉哇，呢啲绿叶王真系好犀利。即係佢哋係永遠都係第二女主角、第二男主角，但係咧個出色嘅地方咧，其實同個第一主角咧係相差唔遠嘅。但係佢又唔搶佢哋喎，永遠都 冇錯 嚇。咁先係綠葉王咧，先咁成功咧，就係佢唔搶角色。 嗱，呢個綠葉王咧，就好多時候有啲朋友就係、是可能用嗰啲詞彙啦，有少少即係話人哋茄哩啡啦。當然未。做綠葉王可能有個階段係咩嘢你都做啦，咁又其實咧呢、這個角色咧就係、是、一個配角，或者我哋英文叫做 casual artist， 即係好 casual 嘅，但係佢有演出嘅機會，有演出嘅空間嘅。咁啊，就正話你講緊啊綿叔啦，係咪？啊，我喺呢個 moment 我突然間諗起一位已故嘅前輩就係、是、鄧寄塵啊，係。是 有新馬仔就有佢， 有新馬仔就有鄧寄塵啦。 有佢粵語片，唔係粵片，時裝片。 時裝片同埋咧，佢哋咧，佢一出場咧，佢啲個鬼馬馬，你唔好嗰啲，咁啊令到 咁講嘢 咁啊新馬仔嗱，你唔好喺度結結結結，即係你會睇得到，即係有阿新馬仔先生，但係有一個叫鄧寄塵先生。成件事 但 係 鄧寄塵咧嗰個文化水平係好高嘅， 好高係。 佢係喺廣州係大學畢業啦，跟住落到嚟香港咁啊。當然佢係從事呢個演藝事業，佢亦都即係一路做配角嘅，成日就係新馬仔嘅副，即係個即係旁邊嗰一個。咁樣但係咧就永遠都係將個主角咧就推得好好嘅，包得好。佢自己好有文化，咁啊甚至即係佢個仔，佢仔嗰陣時，因為我喺加拿大讀中學嘅時候咧，咁佢個仔咧就喺我哋嗰個鎮嗰度咧。即係嗰陣 Kingston 好出名咧，有間大學叫 Queen's 好出名，有個監獄好大，有個精神病院好大，就亦都有一間軍校啊，加拿大嘅軍校啊，即係佢哋騎住馬啲軍嗰啲騎兵，咁咧就佢個仔當時咧就喺呢個精神病院度咧就做醫生嘅，咁咧就個女係我中學同學，咁咧即係佢都。即係佢對啲仔女啲教育啊各方面咧，其實佢好注重嘅。 正話講緊即係嗰個綠葉王啦，或者係配角王啦，係一個好好 特別嘅、好明顯嘅一個特徵嘅，就係點樣咧？嗱，依家我哋會講話係男一、男二或者男三啦，係嘛？即係其實咧，正話我哋講啊，綿叔啊、諸如此類啲前輩咧，其實佢係屬於第二男主角，但係從來咧，你睇嗰啲戲橋嗰啲咧，冇話佢哋領銜主演嘅，但係佢哋甘於去做 係。但你覺得咧，如果甚至覺得呢套戲如果冇佢嘅話， 唔好睇咯， 就唔好睇噶啦。 係啊， 係啦，即係你即係其實即係主角咧，第一主角都係好重要啦。 係， 但係咧，佢哋可以放喺任何套戲都係咁噶啦。 係， 但係咧，如果嗰套戲咧冇咗呢個配角，冇咗呢個大配角咧，你覺得啊，爭咗啲味喎。 係㗎， 即係你好似你食牛丸米。你點可以冇潮州辣椒油呢？ 冇錯，冇錯， 你冇咗佢就 冇錯， 爭咗好多嘢㗎啦。 冇錯，冇錯。 乜乾秋鵝河？你點可以冇咗呢個辣椒醬？ 辣椒醬，我哋仲要食咧， 仲要某個牌子 嘅。係啊， 係啊， 你知我想講咩？其實我哋依家咧講講下好鬼肚餓添啊！鬼肚餓咧就即係亦都講下達哥佢嗰種疏爽好唔好啊？ 係 佢咧係即係同啲同事咧即係拍外景啦咁先講香港先啦嚇。咁、香港有時即係我哋啲師兄話翻俾我哋聽啦。大家都知嘅，出去食飯咧個 budget 好有限，只係十幾廿蚊一餐，係咁多。咁咧，佢永远咧就唔觉意咧，佢又加咗餸，跟住咧佢咧就系将加餸嗰啲钱咧就呃翻俾即系嗰个剧务啊 PA， 等佢走。咁好多时啲朋友话佢系咪做一个即系用饮食去做个外交啊，或者系建立一啲关系咧？我话哪怕那又如何？因为你慰劳一个同事，大家都知，大家都好辛苦。钱系就咁多啦，你饮多支汽水，你就自己揞荷包。 饭里边多个咸蛋都好啊！ 哎呀，我最中意食开工饭啊！你知唔知啊？即系食一盒嗰啲饭盒咧，系非常之好啊！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嚟一只歌先吓，咁咧就其实因为大哥嘅戏路都好中环啊，咁嚟呢只歌咧就《万水千山中环》，关正杰嘅。咁咧听完之后咧，我哋阵间翻嚟十二点钟新闻之后，翻嚟继续上陈涛安 Jackie 咧同我哋讲呢一个。綠葉王吳孟達 萬水千山中環喜巨風急如花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雙杯雪盞獨闖笑他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来限，曾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山中环喜巨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来下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 醫管局話已經委託多三間承辦商負責病毒檢測，大致處理滯後的深喉唾液樣本。另外一名78歲有長期病患的確診患者在馬加烈醫院離世，疫情至今201人死亡。南韓再多3人接種新冠疫苗之後死亡，累計增至5宗死亡個案，3人都是接種了阿斯利康疫苗，其中一名20多歲的女子前日接種，15個小時之後不治，另外2人本身有心臟和糖尿病病史，當地部門將就死因展開調查。過去一日，南韓新增424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連續2日新增超過400宗，累計91200多人確診，再多7名患者離世，至今1619人死亡。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266點，跌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3802點，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 7.759， 日元 107.44，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264， 人民幣 6.47， 英磅對美元 1.398， 歐元對美元 1.204， 澳元對美元 0.77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14.93 美元，賣出 1715.61 美元。天氣方面，一道雲帶正覆蓋華南，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多雲，有幾陣雨和薄霧，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霧，亦都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早上稍涼。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我系大成小事印度篇嘅叶培，旧年六月一别之后，恍如隔世，由三月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我又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印度嘅大城小事，风雨都唔改㗎啦。Namaste。 有同事俾印度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又嚟打开旅游事件簿，外国行山事件簿。旅游乐园三位成员早前到唔同嘅地方旅游，当然唔会错过游山嘅机会啦。 仙奴第一次行山嘅体验究竟系点嘅呢？ 榴莲行山装备错误示范人版， 欧海星行山出动摩打脚， 有趣故事分享。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肺炎之下，多个国家推行严厉的禁足令，令2020年的全球碳排放量比前一年下跌 6.4%，相当于日本两年的总排放量。当中美国录得接近13%的跌幅，占全球跌幅超过1/4。据《自然》期刊报道，清华大学有学者透过监察几百个城市的能源记录、天气报告、卫星资料以及车辆导航仪器的交通数据，得出上述的结论。另一科研机构全球碳计划亦在同期公布数据，指出全球碳排放量减少达到7%，是二战以来最大的跌幅。联合国环境规划处估计，如果要达成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协议目标，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的 1.5 度之内，全球总排放量必须在10年之间每年递减7.6%。2020年 是签订协议以来第一年接近达标。虽然是这样，但专家认为如果未能够及早制定符合环保原则的经济复苏计划，在疫情过后排放量将会急速反弹。以中国为例，虽然去年上半年因为封城录得 8.8% 的减排量，但下半年经济活动回复正常之后，全年整体碳排放量超越2019年的水平。有学者说，美国的跌幅主要来自禁足令之下民众减少外出，可见只要大家着意控制自己的碳足迹，就足以造成巨大的影响。而联合国早前发表的排放差距报告亦都列出一系列绿色生活建议，包括减少用车、改良建筑以减少耗电量，以及低碳饮食。环保要见成效，一人出一分力是非常之重要的。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科技咧帮人做嘢上边咧，未必一定系取替咗个人。 做生意啊 ，AI 系好难好难取代、 就是， 但系你呢个就个职业同埋个人嘅价值嘅分别。 以个人其实佢可以帮你带嚟一啲价值嘅。我哋平时忽略咗呢样嘢，我哋觉得啊，电脑可以做到呢样嘢。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喺11点新闻之后，我哋又翻嚟广东广西啦。对面继续有我哋陈图安 Jackie 做我哋今晚嘅嘉宾，就讲绿叶王吴孟达。嗱 ，Jackie 靠晒你啦， 吓、哎， 好多其他 我哋一齐分享啊。 系啦，其实演艺事业嘅其他就达哥嘅朋友咧，都同你讲咗啲咧，即系第一手嘅资料，第一手嘅嘅一啲。一啲留言咧信息啦，咁、 啊、 就麻烦你代佢哋讲出嚟啦。 好啊，好开心啊。咁啊，嗱、啊，咁啊，即系排名不分先后啦。就系、是、我依家记得嗰啲就顺我脑去讲啦，好唔好啊？嗱、 嗯， 我记得咧就同阿音音姐就即系通电话。 小音音， 小音音姐姐，咁、就都系嗰句啦。我话嗱，你有冇同阿吴孟达先生合作过啊？有啲咩记忆啊？即系。即係好 standard 嘅，係啦係啦。咁佢咧就好好喎，佢好忙，佢係應該係做緊嘢嘅。咁我咧就話你用文字覆我又得，你打電話係啦，即刻講幾句都得。咁佢咧就好詳細，佢就留言俾我啦。咁佢咧就即係佢留咗幾段啦嚇，咁我要 summarize 啦。咁佢咧就話佢同阿吳孟達咧就好記得有一次咧就喺國內一條鄉村。到拍戲咁就係相處得好愉快，而咧其中有一件事咧，佢依家都好難忘記啊！但係好好笑，但係好窩心嘅就係點樣咧？佢同嗰啲小朋友，即係鄉村嗰啲小朋友咧，一齊好似上嗰啲叫化學堂咧，就左溝一啲嘢，右溝一啲嘢。咁其實溝咩，大家都唔知嘅。即係總之佢喺度玩啊啲把戲嗰啲咁嘢，點知佢溝溝下咧，產生咗有啲化學嘅作用咧，就甩親佢啲頭髮，甩親阿達哥自己啲頭髮，咁啊又燙咗啦咁。咁啲小朋友咧，大家拍曬手掌喺度笑啊，跟住就攬住阿達哥，即係話達哥你冇事啊嘛咁樣。咁其實佢係咪達哥玩個把戲係令到班小朋友開心啊？定是溝溝下即係 真係發生咗意外， 咁但係我哋唔去研究呢樣嘢，但係達哥係即係安然無恙嘅，佢亦都因為咁，佢都拖住啲小朋友咧，沒事沒事， 好簡單嘅一個交往，你諗下小朋友好天真嘅，佢唔係佢唔當你係大明星，但係你係一個大哥哥就得啦。咁啊，阿欣姐又講呢樣嘢俾我聽，咁亦都講咧，就佢識阿達哥嗰陣時候咧，大家各有各忙，但係好多時候阿達哥都會同埋佢媽咪一齊出去飲茶。就請埋欣欣姐，喂小欣欣，雪珊啊，你啲時間得唔得啊？一齊飲茶啦咁樣，即係你會睇得到咧，佢係好樂意帶佢一個高齡嘅媽媽出嚟見佢啲合作夥伴。咁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哦，有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即係啲父母唔好出嚟見人啦，即係有少少障礙，有部分人。但佢冇咯，咁仲有一個朋友咧，就係又係比較即係特別少少嘅，就係阿張慧儀小姐。張慧儀咧，佢係真情馬來西亞小姐，佢都喺 TVB 曾經拍過《真情》好多好多 好多其他劇， 係啦係啦。咁我就同佢傾偈啦，咁佢話：哎呀，阿 Jackie。啊！我咧就唔識阿達哥，但我識阿達哥嘅現任妻子，即係第三任嘅妻子，就係侯小姐。因為咧佢咧亦都係馬來西亞小姐嚟嘅。咁、我哋喺個選美界，大家都識嘅。咁我話咁達哥對你有啲咩影響咧？啊！佢好開心啦。佢話我哋喺馬來西亞咧，就即係睇到達哥嗰啲演出啦。好似《蓋世豪俠》裡面啦，無厘頭嘅飲啖茶，食個包。又或者來自江湖，達哥同埋阿星爺兩個做父子啦，一聽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達哥就喺度打太極啊，諸如此類，佢哋覺得好好笑。佢喺馬來西亞，一講起周星馳就一定會睇。吴孟达 就系六月王嘅功效咯， 系啦系啦，即系虽然咧系阿周生系即系领衔，但系佢达哥始终都有人注意到嘅， 系啦 咁所以系非常之令我感动。喺呢度咧，佢都借呢个平台得唔得啊 ？Peter William 哥哥咁样就系点样咧？张慧仪话要问候吴太，希望佢。心情舒服，唔好太伤心。即系大家马来西亚人，大家都系选美，咁即系佢真系咁讲啦。咁我就照讲出嚟啦。咁另外有一位咧就系梁小兵，咁梁小兵咧就啱啱就。喺香港啦嚇，咁、我哋就久唔久即係成日都話通訊啊見面嘅，咁我哋都有見咗面，咁樣咧我哋講開達哥嘅時候咧，就係、是、我係好記得嗰時，我亦都喺亞洲電視，咁、有一套電視劇咧就叫做《新娘三伯祝英台》。咁樣咧就喺台灣拍嘅，咁樣咧就有羅志祥啦、陳家輝啦，同埋阿吳孟達嘅。咁我話：咁點解你咁錫阿達哥咧？咁樣佢話咧：達哥好照顧即係佢啦，好照顧佢先生添啦。咁佢結婚嗰日咧，就達哥係親自攞個禮，同埋攞個禮物去送俾小兵，係啦。小兵話：我到依家我都記得。但系好，佢话好可惜，达哥离开我哋，好挂念佢，好挂念佢。咁亦都佢就系话俾大家听，达哥真系唔止好似你讲嘅六叶王，系一个好被人尊重嘅一个 演艺界嘅前辈。 系啊，演艺界嘅前辈啦，前辈。哎，我都讲到有少少激动啊。咁样咧。就另外咧就我睇到有一个片段咧，就系台湾张小燕，小燕姐姐，咁就访问达哥啦。咁达哥喺嗰个节目里面咧，佢有讲咗几样嘢嘅，佢又讲佢年轻嗰阵时候，即系年少轻狂啦， 爭啲，即係佢冇用誤入歧途呢個字，但其實係嘅、 嗯。 有煙有酒又賭錢啦、啊。咁佢阿小燕姐又話：咁你依家有咩後悔？你有冇後悔啦、啊？你嘅人生咁佢、嗯、大概意思係咁嘅。即係有機會俾我改過嘅話咧，呢、這個機會係我畢生嘅機會，我一定會改過。 嗯、 即係你會睇得到。一个艺人如果佢公开去做一啲访问，而系佢都会被人哋提翻佢以前嘅 quote and unquote 嘅往绩啦、 嗯， 或者嘅黑历史啦，系咪啊？ 嗯嗯、 有阵时系避唔到嘅，系咪啊？但佢都去面对，但系亦都有睇得到咧，有好多传媒咧都唔去 trigger。即係佢家人，即係佢今次佢過身咧、 嗯， 即係唔好再提好多以前嘅嘢嘅，就係阿田啟文先生啦。咁、我同阿田雞哥咁樣傾啦，因為我有問到即係即係嗰、那個個送別嘅儀式啊，因為好多朋友問我，咁、我係要我唔可以代佢哋答，我一定要問阿田雞哥咁樣。阿田雞哥咧就話啦，佢話同阿達哥相處咧。有一样嘢你哋估唔到，好多大明星去到片场，又有司机啦，又有即系好多排场啦。佢啊揸架我哋俗话叫前七，冇司机嘅，自己嚟。咁啊去到之后咧拍啦，去好准时。佢咧佢有个 point 嘅，佢话即系佢已经有啲躲噶啦嗰阵时。佢话我吴孟达都准时。我都希望你哋都準時。佢嗰啲好好温柔嘅著陸，但係有權力嘅，就話俾你聽嗱、我都準時，你哋唔好啦。咁亦都係，咁如果個前五分鐘咧就非常之唔妥當啊。咁、我話，咁佢有啲咩喺片場你好留意到佢噶？佢話有時轉景啦，或者搬嘢好急咧，即係擺燈啊，啲燈腳唔係啲燈腳要喐嚟喐去咧，佢好主動，佢起身咧幫手搬。佢坐嘅嗰張凳移開台面嗰啲嘢，俾啲工作人員。佢唔係話一搞掂佢就行咗出去。咁我話：咁佢會唔會騷擾人？係 Jackie， 佢絕對唔騷擾，因為佢好有經驗，佢知道你要啲乜嘢嘢，佢就執開曬。咁我又覺得嚇、一個演員能夠佢係咁全面同所有嘅工作人員溝通嘅咧。即系冇乜边几个、咁所以我又同阿田基即系讲，非常之欣赏啦，吴孟达哥哥佢嗰、那个即系帮人啊，咁我话咁其实咁帮啊有咩好处咧？佢话我自己都想快脆啲拍好嘛，我喺前面嘅嘢。即系冇乜所谓啦，你叫我扫地都得噶。总之我扫到咧，我搞掂嗱嗱声啦嘛，系咪？你叫得嚟，哇！大家都点样咧？吓，佢系好抵得谂。 系 咁啊！我又再讲啊，话有冇受气噶演员？咁啊 ，William， 你个演员会唔会受气啊？嗱， 梗系会啦，点解会冇咧？真系 系咪啊？系咪啊？会唔会有人有面色俾佢睇啊？嗱， 当然会啦。 喺啲咩情形之下会有受气咧？ 这个我不清楚了 是啦有一时可能你甩对白啦可能你自己就行错位啦是吧 讲开这件事 是啦是啦 你提醒我 是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呢在镜头前面呢不是被访问即是、过去因为我职业的问题即是 很多访问电视各方面的访问港台的节目做不少、但我第一次真正是要主持一个节目呢是港台的是跟李嘉欣一起做綠色浪潮香港第一个这个环保的节目。 哦 咁不知点解港台 其实你是资深节目主持人嚟㗎。 咁但是呢我是第一次从来没试过。第一呢我是从来没化过妆。 哦、 一化完妆之后我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即完全是失晒魂的。即对着你。所以他们帮我抹咗因为 我真的顶不顺有这些化妆品在我面上。 哦 okay 我说不断即系抹个油光就算啦，咁咧就唔好帮我化妆啦。咁第二咧就念对白，我真系哇，佢哋好叻噶，李嘉欣一记记一版噶，哇点记一阵间记唔掂啊，咁啊就成日记唔到对白 啦。 哇好惨啊，累到佢好惨。但系拍咗我谂几集四五集之后咧，我就开始即系 get 到即系知道用个方法点样去处理啦。咁啦，咁啊即系下咧，有时咧就系、当我记得嘅时候，佢哋唔记得。 冇错，嗱呢个就系会啦。呢、这个就系会啦，系咪啊？咁但系正话我话受气咧，嗱，即系 你是影帝又如何，你都有 NG 的一个 moment。 是 是，我现在呼吁所有的影后影帝听着，你都会有错的。我不信你做影帝影后，其实影帝影后当然是有你的魅力你的功力，是整件事是后面是成千上万的人推你出来的，是吧？那为什么我说你有没有受气呢？因为大概受了很多气，做係即係初初出道做僆嗰陣時候，即係行錯位啊！即係佢知道當面俾人鬧咧，個感覺好差嘅。所以佢咧，當佢同任何一個演員即係做對手嘅時候咧，做得唔滿意咧，或者對方好明顯甩 Q 佢兜唔到咧，佢都唔會鬧。佢咧就 你經歷過自己， 佢經歷過，佢受過苦，佢知道俾人哋 publicly去鬧，即係有時啲粗言穢語少不免噶啦。咁啊，仲要唔係西文嘅粗話啦，係中文嘅粗話啦，嚇大家都明啦，係咪啊？ 係係。 咁但係佢，咁我話啊，點解你會咁好咧？佢話係㗎。人嘅自尊心同埋個信心，尤其是個演員，即係唔係越鬧越好啊？你應該越鼓勵越好啊！呢句説話，我好感動，所以我覺得同啲前輩傾偈嘅時候。学咗一样嘢就系叫讲好话咯，系好重要噶，好重要噶。 唔系因为你讲好话咧， 系 咁咧，对方就算佢几即系几 fresh 啦，即系几冇经验咧， 系 你俾啲信心佢，佢、 嗯、 即系唔好等佢震落去， 冇错。 即系佢已经讲错咗对白，或者行走错位，已经震，已经震紧噶啦。 冇错， 你仲要啊扮你啊扮你一轮咧，你更加震，更加顶唔顺。 唔系啊，有一啲咧扮完你咧。仲用一啲好好凌厉嘅眼神，唔识讲嘢嘅，即系望一望你，跟住一石就行咗出去。系真系有，我见过呢啲人，我真系见过有呢啲演员，我亦都见过呢啲导演。 导演下次冇用啊！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但系佢咧就唔会咯，佢系真系佢受咗好多气。咁我又问，咁你同阿大哥同阿周星驰拍嗰时候有冇受气啊？我真系咁问，佢冇答我。咁但系咧，好坦白喺工作上，所谓受气嘅意思咧，就系、是、有时言语之间啦，系人与人之间沟通啦。咁原来有啲人咧做咗下巴嘅时候咧，都唔出声嘅，佢系要用嗰种忍耐啊，嗰种耐力压喺度先，搞好晒成件事， 将个气氛缓和。 冇错， 个气氛缓和，缓和咗嚟，因为仲有唔系净系你或者另一个对手嘅啫，你成个 team 死咯，跟住下一步点样做落去，咁样搞成咁僵咁系嘛？ 即系如果嗱呢个又系片场里面唔系演员角色里面嘅角色，而系做人嘅角色，系啊，有阵时候大家嗌交，咁有啲你唔出声，咁对方都唔闹得你落，系含住抛眼泪，含住道气。都要做好呢件事，咁系咪日后是否可以合作呢？大家睇咯。咁所以当周星驰同埋吴孟达佢哋冇拍戏之后咧吓，即系我哋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好惋惜嘅。 系啊，我都系觉得系，即系冇咗吴孟达，就好似周星驰嘅戏。啊，点解好似冇咗根肋骨咁嘅咧？好，嚟咧歌先吓，我哋翻嚟再倾嘅十一点半之后，阿姐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经过4日提堂，法庭原先批准其中15人保释，但控方提出复核保释决定。至于首被告戴耀廷撤销保释申请，即是案中所有人继续还押。案件押后到5月3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有家属得悉结果之后，在庭外嚎哭。被告家属说，结果属于预期之内，批评本港司法制度已经扭曲。囚车之后陆续驶出法院，警方在法院附近划出封锁线，又到长声门人士举起手机亮起灯光。全国人大会议听日开幕，议程将会审议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人大发言人张业瑞指，香港选举制度是特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的情况表明，香港选举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作出完善，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张业瑞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从宪制层面对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责任。另外，据了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晚上在政协礼堂和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香港全国政协委员见面。夏宝龙在会面期间发言超过一个钟，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的发言亦都长达一个钟，主要讲解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内容。特区政府对香港不被纳入今年经济自由度指数表示极度失望和遗憾。发言人指，传统基金会的决定既不合适，亦都缺乏理据。对于指数设立27年以来，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并不公允，是在政治上有偏见，偏离以往一贯做法。政府绝不认同香港的经济政策最终由北京控制的评论。发言人表示，基金会的评论绝不正确，亦都不是基于事实。香港享有基本法赋予在经济和贸易政策上的高度自治，质疑基金会的决定无视香港在基本法下保持单独关税区的地位，以及以特区名义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的身份。发言人又说，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一直在一国两制下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自由经济和深受信赖的法律制度，为各行各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新西兰在当地凌晨发生7.3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震央位于吉斯伯恩东北部180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告，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海啸。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240点，跌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8点，跌1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4，人民幣6.471，英磅對美元1.398，歐元對美元1.203，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7.11美元，賣出1,717.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你对呢份预算案有啲咩睇法？ 听到吴先生 汽车首次登记税，司长话呢个系攞嚟希望减轻个交通压力。我觉得乱咁泊车令到个街道好塞，咁系咪应该考虑其实增加罚款？ 听到严生 经济差嘅时候先走去加，系咪一个啱嘅时候咧？咁我都系代步啫。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村上春树的祖父是京都安养寺的住持，父亲童年的时候被乡亲送到寺院禅修，成为僧侣。20岁的时候爆发战争，被征召送往中国战线。村上春树几经调查，庆幸父亲没有参加血洗南京的战事，而当年同父亲一起在一个师团的同袍几乎全部战死了。 父亲逃过战争的劫难，战后考上京都帝国大学，结了婚，生了村上春树这个独仔。某一次父亲黯然透露，战场上一个被俘虏的中国士兵明知道快要被杀死，竟然不挣扎亦都不害怕，只是静静闭上眼睛等待被砍下头颅。是兵亦都是真的父亲目睹人类巨大残酷的杀戮，无语问苍天，留下无解的心理创伤，而创伤又在某程度上传递给聆听这件事的儿子。经历过二战的父亲每日早起面对小玻璃罩入面的观世音菩萨念经，超度战场上阵亡的同胞和敌军。父亲平日幽默，热爱排句，一种日文的短诗，但是喝了酒之后就会郁闷，本质上很认真，亦都算是责任感很强的人，对儿子既不喜欢亦都不讨厌，超和时期的日本大男人就是这样。 村上真正理解父亲的历史是从父亲逝世之后才串联起来的，由这里勾勒出父亲的故事。当他试图关注父亲的由来和经历，才明白一个人是咁复杂同多面向。村上出生喺1949年二战后，佢一直坚持反战同承认日本嘅战争罪行，但一直到佢60岁同佢父亲和解之后，先至去了解、去想象参战时嘅父亲，思考父亲喺残酷杀戮战场上面睇到啲乜嘢，体验咗乜嘢，又点样改变咗父亲嘅后半生。他对二战的想象变得更加立体。他说有些事情会随着时间而淡忘，有些事情会因为时间唤起，战争就是会淡忘而又会被唤起的事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我的肚腩好肥， 我是 Lazy Lion， 为了减走大肚腩已经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每日喐一喐你都可以的。每星期最少做2.5个钟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1个钟头15分钟跑步，或其他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看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咁今晚咧，我哋继续咧，仲有少少时间咧，就同阿 Jackie 陈道安咧就继续讲绿叶王吴孟达。嗱，首先问你先， 好好好， 你对达哥咧，你自己亲自同佢个交往咧？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我很多谢今天你就是有个机会请我上来，我去谈一下讲一下他，是不是？我都很挂着他的。最深刻呢，就是现在讲回是就是我们之前断断续续的来往，最深刻就是大概是年半前到，年半两年前到。有一次呢，我就去观塘，我就是做那些梳化椅。咁啊，就度完曬尺寸啦，咁就去觅食啦，揾嘢食。咁我咧就上電梯，咁我見到吳孟達個身影。咁佢即係差唔多要轉身嗰時候，佢見到我啦。咁我又見到佢。嗱，咁你諗下個畫面，我喺個電梯度一格格格格一格格咁上，佢企咗喺度等我。佢企咗喺度等我，即係好似見一個好舊嘅朋友。看看你怎樣，我現在都想跟你聊天，其實這句話是我說的，但他給我眼神就是，陳浩安，我回到大陸做事真的很多年沒找到你，今天我見到你，我一定要跟你聊天，我們有輕微的擁抱。我望住佢，我话大哥你好嘛，咁梗系呢啲开场白啦。你又好啊，即系诸如此类。咁就讲紧佢嘅工作啦，咁都系嗰啲客气嘅说话。咁嗰阵时我有问紧佢咧，即系我睇嗰、那个报道咧，佢拍《流浪地球》嗰阵时候喺国内咧，即系好辛苦啦，又突然间又话要睇医生啊，诸如此类。咁即系你会即系呢啲客又系我嗰句说话，都客气嘅说话嚟嘅。但是我是用心去问他，咁佢咧就系啊，好辛苦啊，唉，真系咁啊，佢有好多助语词啦，咁佢有助语词，我都有助语词啦，咁喺条街度，我以为谂住倾分零钟，系倾咗差唔多成二十分钟喺个电梯口嗰度，咁佢话系啊，都好辛苦啊，咁我咧就我都有时我都几嗲人嘅，我望住佢肚腩仔，我话大哥。你的肚腩咁鬼大嘅，我真系想即系摸住佢肚腩。佢话你摸下啦，咁啊，即系叫我摸啊。我话你要减肥啦，即系唔好咁多食咁多嘢啦。我知噶啦，身体好健康嘅，掂噶啦。喂，你俾翻你个香港电话我都得啩？我话得，我都要翻你个电话啦。我哋就交换咗喺香港，因为佢翻咗嚟香港啦。咁我哋咧就有电话嘅往来啦。有一日，佢同我讲，佢话喂，你唔介意噶嗬？我话咩唔介意啊？佢话我朝头早啲鸡蹄咁叫你起身啦，冇咧咁。其实个意思系咩咧？佢系每一朝早，我谂唔单止系我，系佢好关心好多朋友，都会 send 个 message 出嚟，早安你好，今日春光明媚，珍惜每一天。咁好多時候呢啲舉動，即係好似個熱戀嘅朋友啦，都係維持一段時間，跟住就咁得閒理你咩？叮叮噹噹朝頭早係嘛？但係佢估唔到，我同佢嘅友誼就好似打叮噹波咁樣嘅。佢問我一朝早，我會問佢第二朝早。佢今日下晝問我好，我下夜晚我會向佢請安。嗰種感覺係好温暖，係唔係物質嘅？不是说你大家去吃饭啊，喝杯茶啊，即是诸如此类，是维持了年纪的。我是正面去讲一些伤心的东西的。在大概三个零礼拜前即是旧历年咁上紧啦。我又说大哥新春快乐，就嚟新年啦，大家要即系迎接牛年啦，即系诸如此类。嗰次佢系迟咗少少复我嘅，咩叫迟咗少少咧？例如我朝头早七点零钟，我WeChat 佢啦，系啦，佢咧就八点一两个字就 respond 噶啦，咁我咪可能佢忙咧，系咪啊？咁都系应该系隔咗一日到啦，咁佢有几只字嘅，依家仲喺我手机度嘅，就系话。我要入医院啊，咁我就即刻即系好开心嗰啲鼓励说话，大哥，你入医院，你做好晒你所有医生吩咐你做嘅嘢， 一定要做啦，咁啊， 系啦，一定要做啦，唔使心急， 即係覆我哋噶啦咁樣。等下等下，咁就卒之係最近啦，咁就即係 知道個大件事啦， 知道大件事，跟住知道佢過身啦。咁我亦都喺呢度即係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是。多謝你有提到，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同時不外二台啦嚇。咁就係嗰陣時，我係準備係揾阿達哥上我個節目嘅。係安哥同學會嘅，咁達哥 OK 嘅。佢話即係點講啊？喂，過埋歌舊歷年，即係佢春節啦，用呢個字啦。即係完咗之後，我哋大家安排啦，但係估唔到咧係。 永決 係啦，咁 再講佢就另外一件事啦，已經係 變咗今日你，我唔知道啦嚇，我個心係好感謝，阿William你邀請我上嚟，亦都好多謝廣東廣西同埋一台，有個機會我可以，就算我訪問唔到，阿吳萬達，但我能夠我準備嘅功課咧，都可以喺呢度，我諗佢知啩， 係嗱。咁樣講翻我自己咧，因為 你又點 咧？因為我同佢冇一個 personal 嘅 contact 啊，即係我係基本上即係我係唔識佢嘅，咁我係唔識佢。咁咧，但係咧，你冇可能唔識吳萬達咯，即係睇到佢咁多戲， 冇可能 係啦，咁咧就佢即係佢即係講心句啦，即係喺周星馳旁邊咧，咁周星馳可能佢好叻啦，咁好多嘢即係佢拍嘅係好多 idea 佢自己嚟啊各方面，咁咧但係咧。即係佢有兩個人喺佢身邊咧，就好似佢個衛星一樣。 啊，絕對係 喺佢即係喺佢身邊係咁轉咧，但係咧係令到咧就佢即係令到星爾爭輝啊！大家一齊、一個吳萬達，一個就吳君如。嗱，吳君如嗰陣時都係最初喺無線嘅時候，佢唔係話係後來嘅吳君如嚟嘅。 哦， 佢都係佢都係靚女嚟嘅，曾經係靚女。 啊，嬌豔添。 係啦，咁咧，但係佢個靚女咧，你話同劉嘉玲啊、張曼玉啊，佢哋又唔係嗰種， 又唔係嗰批啊。 佢遇上周星馳咧，突然之間佢轉型，佢完全轉型，即係佢嗰一輩嘅女演員咧，係冇一個人可以同佢比較啦。佢突然間由一個都係靚女， 係 佢爛達達。 是 即是他我最记得在莫虎成龙那里 哇 在街边找一些汽水罐踩汽水罐那些。 是 是是是他做了所有你想得出最核突的东西一个女仔最核突的戏他做得最好的。 是 所以即我们永远难忘即他的角色的吴君如 ,Ever since, 哇真是犀利有戏路的吴君如。但是呢同一时间我们也都望到吴孟达。吴孟达配合呢周星驰旁边呢即不论做他老豆又好做他师兄又好给他即係做卧底，即係啲同事咯，乜嘢都好，唔論佢做乜嘢都好啦。即係佢永遠咧係將佢，即係佢軟化咗一啲嘢嘅，即係深刻有啲 chemistry 喺嗰度咧，令到你即係覺得睇嘅時候好過癮。如果冇佢，你覺得冇咁過癮嘅。 冇錯冇錯。嗱、啊，我又同你分享，我又同你傾下偈啦。即係例如，即係你覺得吳萬達佢嗰種男人嘅魅力係點樣咧？嗱，我正话开场，我就觉得好草根嘅男人啦，即系可能吓，嗰啲第三裤都有个窿嘅，咁啊照着，咁啊照出街，咁啊出街就着翻件靓啲嘅恤衫就出。 佢就系最标准嘅麻甩佬。 系啦，你觉得佢系咪好麻甩佬先？ 系啦，完全一个麻甩佬。 系咯， 即系其实麻甩佬呢样就好香港嘅， 非常之香港， 非常之香港， 系啊系啊系啊， 完全即系代表咗即系一个。一個時間一個時空嘅某一種階層嘅一個 男人嘅 樣一個男人嘅樣喺嗰度， 係啊係啊。 咁你又唔可以話佢即係你唔會厭惡佢嘅， 係啊唔會。 即係你唔係嘛咁邋遢遢，但係你又覺得冇咗佢你 miss 佢， 係啊， 即係。嗰種氣場係好奇特嘅一種香港嘅氣場， 好特別，好、特別。即係有曾經有啲朋友講過啦，話吳孟達咧係冇殺生性。嗱，冇殺生性呢個意思就係對女性，但係絕冇殺生性嘅男人咧，實在係暗藏咧有啲魅力。啲女人咧會無端白線，唔知點樣咧，係會俾佢好似吸咗。所以佢有三段唔同嘅。婚姻咁有啲朋友話即係點解咁？咁其實我永遠都係覺得咧，即係感情事咧係真係當事人自己先知道，即係同埋佢個處理嘅方法啦，或者係嗰、那個起承轉合咧，係真係佢哋自己先知道。但係有樣嘢係的而且確咧，就即係佢身邊啲朋友啦，即係包括正話講咗阿全哥啊，即係仲有一個叫敏哥，叫鄧英文。 英文， 就係話咧，佢係一個好負責任嘅男人， 嗯、 但點都係佢有個角色係爸爸，佢未必係即係第二任嘅係丈夫，因為第二任佢係冇正式。但是那種關係夫婦咁樣啦，佢係一個好好爸爸，佢真係每個月賺幾多錢，佢係會照顧頭家， 嗯，到幾頭家照顧幾頭家， 係對唔住，係真係幾頭家，佢真係做得到。咁啊，等於咪話好好咁，同埋咧，即係有今日嘅吳孟達嘅成績表出咗嚟咧，即係等於佢哋嘅第三期訓練班藝員之光，即係成班同學啊。咁、 嗯、 當然有周遠發啦，嚇、啊、有仲有啊盧海鵬啦。但係因為吳孟達嗰個突出嘅形象，因為個個都話而家咁樣樣嘅啊，但係就係咁樣樣佢得咗，係 咯， 所以個成績表係零舍俾人睇高一線。 嗯 嗯，就係、是、咁樣啦。咁樣咧就佢唔單止係即係照顧屋企人啦，佢照顧媽媽， 嗯， 都好用心。喺呢度都希望即係佢屋企人啦，尤其是即係佢媽媽啦，仲健在喺，咁將就希望多啲照顧即係阿大國嘅母親啦。咁始終係一個好傷心嘅係。即系白头人去送黑头人，系咪？咁、但系唔紧要啦，件事情发生咗啦，我哋用一个比较系即系温和啲，唔好太激动。希望我大哥咧一路即系走好，咁我觉得系好重要咯，系好重要，即系唔需要系太多伤心，因为佢好多经典。 嗯，同埋都系俾人快乐嘅， 都系 俾 人快乐。 你谂起佢，佢都系开心嘅嘢嚟嘅，都系。 你谂起佢就开心，即系所以，我今日咧就同大家倾偈咧，我好提醒自己，因为咧同阿达，我哋讲达哥咧系要开心， 嗯， 即系达哥，即系佢实在系带俾大家好开心嘅说话啦，同埋有啲画面咧，嗱，我又同你分享下，佢有啲画面得唔得？ 嗯， 即系少少嘅画面吓。佢咧就喺、喜劇之王啦，咁佢有一場戲咧就係、是、大大隻隻做個平頭裝嘅，咁佢咧就鬧啊周星馳嘅，即係大概係咁樣啦嚇、啊。你周圍去教人，你同人哋講做戲嘅理論，你扮黑社會陀地啊，簡直你侮辱演技呢兩個字，即係呢個係大概係喺戲裡面。一個片段，一個演出的對白，大概係咁樣啦。好得意，當大家講到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但現實生活上咧，佢係好樂意，而且佢都唔知樂意添，佢覺得有個使命啊。佢分享什麼是演技同所有嘅演員，但喺戲裡面咧，佢去鬧下。 周星馳 、嗯、但是真的很厲害，到這件事呢，到現在呢，人們都會很記得我。另外有一套戲就是他、就怎麼說，他打大個肚腩、好像做那些濟公啊、摩羅星啊，即諸如此類，他你可以說他很噁心，他搓著肚腩呢就在那裡唱歌，又左又右又左，我看得出呢，那個鏡頭呢差不多是一 take 過，沒有剪接，而是他那種 enjoy 去表演這些 quote and quote 所謂尷尬或者猥瑣的呢，他沒有所謂，就是因為他沒有所謂，他已經忘記了他忘記了他是吳孟達了、他是只是角色裡面就是搓肚腩的男人。所以這些畫面很多時候的朋友說經典，對我嚟講咧，經典嘅意思就係你有一個美麗嘅回憶，同埋你有好多啟發咯。 嗯， 咁樣 係嗱，今晚咧我就好多謝 Jackie 啦， 哎呀， 分享咗好多。如果今晚冇你，咁你點辦？ 唔會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啦， 即係肯定，即係我係其中一個。標準嘅咁啊，講起吳孟達， 你係影迷嘛？ 係啦，記住佢即係所有嘅戲入邊，即係佢如何咧係將即係將阿周星馳更加襯托得更加出色。誒，佢咧當然係就佢自己阿窿，其實都係好好笑嘅。望到即係你只要佢一出嚟望到佢就好好笑噶啦，就會即係佢唔論佢做咩角色，但係佢都係好稱，即係好稱職咁，即係完全係。300% 交氣俾你，就令到啲觀眾係好快樂離開嘅， 係。 咁啊，呢個係我哋即係懷念佢嘅地方 咯。冇錯，冇錯， 但係即係有咗你咧，就唔同啦。個 chemistry 咧，另外一樣嘢。 我哋大家一齊分享， 係 唔係？因為你係影迷，咁因為我咧就係影迷，再加工作。 咁我咪咁样咯。但系因为真系好多谢你啊邓达志先生，阿 William 哥哥系邀请，咁亦都系我觉得我哋系用一个好正面嘅分享，大哥，我觉得好应该咯。 佢怀念佢系啦， 系咪啊？ 系嗱，好啦，今日我哋嘅时间咧，今晚时间差唔多到啦。咁咧就讲下听晚嘅广东广西，今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咧，我哋嘅讲嘅题目咧就系做自己的时间。咁由梁敬国、黄仲远同埋周子欣同大家分享嘅。咁咧十二点钟新闻之后翻嚟咧，咁我哋有基哥。今日基哥咧就好歌，咁啊大家就十二点钟之后咧就记得继续听基哥嘅好歌，咁咧就多谢 Jackie 再次， 多谢你， 就嚟只最后嘅歌，阿哥哥嘅张国荣哥哥嘅《似水流年》。 Why?